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52集，木生看着手里橙黄的符咒，半晌才微微侧过头，难得的将符纸拿给他看，笑容有些古怪。仔细看去，他手中符咒有重叠的两张，下面的那张符咒很旧，黄色已经发褐，边角都残缺不全，但看形制居然与木生那张一模一样，以至于叠在一起时他差点没分辨出来。 你的意思是刚才的风沙是底下这张旧符搞的鬼？ 这是封印，而且只是第一道，这种封印意在隔绝进出，镇压鬼神。他的嘴角微微翘起，神色晦暗不明。这是我家的封印符。 穆家的封印符？ 妙妙听得背后直发凉。 看这张符也有些年岁了，难道赵太妃有所隐瞒？他早在很多年前就召唤过穆家人。 阳光照着穆生脸上毫无温度的笑， 哼哼，好有意思，穆怀江和白简曾经联手将兴善寺封印在这处荒地中。 妙妙仔细看那宛如海市蜃楼的建筑，里外空无一人，荒草连天，怎么看都像是鬼域。 那这里真的是兴善寺？ 哼，背山立向子午，坐王空线上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这才是真正的兴善寺。 当年的流言传说曾被先帝一力镇压。 陆九的声音越压越低，导致穆瑶不得不靠近了他，侧耳凝神。 传说十年前兴善寺刚刚修建不久便出了事儿，当时的三位住持一夜之间全部暴毙，寺院上方红光满天，三日夜不散。自此之后，旧寺被封，皇室大兴土木，在长安城南修建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兴善寺。 说到最后，他嘴角勾出了一个诡秘而嘲讽的笑。穆瑶嘴唇颤动了一下，想要说些什么，最终只是略微吃惊地吸了一口气。 所以，穆姑娘明白在下的意思吗？ 年轻的相师很瘦，面颊上的颧骨略微突出，带着一丝病气。他说话时没有看穆瑶的脸，而是直直地看着前方。 太妃娘娘乃至整个皇室，他们都不像你们以为的那样单纯。 穆瑶的脚步站定，脑中飞速闪过许多念头。他忽然道， 在殿内的时候，陆先生看出来那里面混有骨灰了？ 陆九低眉一笑，五官隐没在阴影中。 怎么会呢？正如穆姑娘所说，陆某只是个本分生意人。 端阳帝姬以一种厌恶又挑衅的神情注视着镜中的自己，手指抚摸着一双明眸下的两团乌青，叮当一声将缀满珍珠的云角簪子掷在了桌上，声音里带着烦躁。 哎呀，秋瓷进贡的那盒蜜粉呢？ 为他梳妆的宫女仿佛有些心不在焉，慌忙回过神来。 哦，回殿下，前些日子用完了，我拿咱们自己产的珍珠粉补上的。 端阳盯着镜子的目光慢慢游移到了宫女脸上，面无表情地盯了半晌，语气有些古怪。 佩云，服侍本宫久了，连一声奴婢也忘了吗？ 佩云呆呆地望着他阴冷的神色。端阳虽然一向性子骄纵，但从未苛待过他们，更别说这样阴阳怪气的说话，当即慌乱地跪在了地上。 啊，奴婢知错。 佩云低着头，惴惴不安地看着地板，没有发现端阳胸脯起伏，眸光里气愤和委屈交替浮现，似乎是极力忍耐着什么，半晌才冷声道， 你下去，换佩宇进来。 佩宇与佩云擦肩而过，佩云一直低着头，显得有些心神不足。佩宇是一年前入的宫，比他小四岁，今年只十五出头，个子才到他胸脯，模样是不及他周正，但胜在天真烂漫，笑起来的时候也格外有感染力。他很瘦小，颧骨高，头发有些稀疏，发髻扎得紧紧的，显得脑袋挺大。端阳已经趴在桌上假寐。 你来了。 殿下，你怎么还放任他在身边？我们明明都看见。 佩宇愤愤的声音格外清脆。端阳立即直起身子，嘘了一声，冷笑道： 嘘。 哼，还不到时候，等我抓他个人赃俱获，看他如何抵赖。 说这话时，他眼神通红，宛如一只被攻击后发怒的小兽。 这五年我哪里待他不好，吃里扒外的东西。 佩宇垂下略大的脑袋，悄声嘟囔： 他原是陛下的侍女，肯定打心眼里看不上我们这处，心气儿高了，自然要往外牵线搭桥。 哼，皇兄。 端阳脸上一丝笑也没有了，任凭佩宇给他梳妆，手里死死捏住一把橡木梳子。 皇兄是让先皇后娘娘养大的，心和我们不在一处，母妃辛辛苦苦生下他，却连个太后都当不起，我又算什么？ 那些虚名和宠爱从来就没落实过。他今日才算是不吐不快，出了一口浊气。若是佩云在侧，一定会严肃地提醒他谨言慎行，果然是帮着外人欺负他。佩宇却不同，这是个忠心护主的，跟他在一起随心所欲的舒服。佩宇年龄虽小，可手劲儿却很足，捏端阳的肩膀上力道恰到好处，令他眯起了眼睛，语气也缓和下来。 那天你看见我和柳公子说话了吗？ 佩宇甜甜地笑了。 奴婢瞧见了，真是一对璧人。 他懂得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儿，是我见过的最温柔手里的男子。 端阳地基的嘴角刚勾起又落下。 只可惜他身边总有一个人，时时刻刻同他在一起，我约他陪本宫逛花园，他也不答应。 佩宇的按摩使他浑身放松下来，倦意袭来，不禁打了个哈欠。 帝姬昨夜没睡好吗？ 佩宇瞥他半晌，急急转身，点着脚尖从柜子里找到一盒香料。 还好佩云先前燃的香料还剩了不少，帝姬回床上躺一会儿吧。 点上吧。 端阳在背后心不在焉地应道，打开纸包捻出一块，在香炉中点燃，一缕淡淡的幽香弥漫出来。 帝姬觉得这安神香如何？ 一扭头，端阳竟然已经趴在妆台上睡着了。小宫女儿轻手轻脚地凑近了她，试探地推了推。 第七，第七。 没有得到回应，她在一片昏暗中长久地望着端阳睡着的脸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。我们下集见。